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中雨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在20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27度。总的来看，夜间仍有降雨，对交通出行有明显影响，请各位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将有大雨到暴雨，请各位注意防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内容呢？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关于中央空调也好啊，中央新风也好呢，跟大家做了一些交流。但是节目播出以后呢，大家对于中央空调和新风呢还是有些混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又请到了有关人士，具体呢跟大家来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当然现在夏天嘛，可能大家对于空调呢也比较的敏感啊。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啊。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美国白朗新风海信中央空调的公益讲师董叶颖。董老师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会儿呢，我们将关于中央空调也好啊，中央新风也好呢，再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好。 因为呢现在是一个装修的旺季。 对。 那么在装修的时候呢，如果把这些都弄明白了，在装修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些内容全都装进去了， 对，提前设计出来。 否则的话呢，你装完了以后再去折腾的话呢，确实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也不美观哈。 对。 好的，那接下来咱们这样啊，如果有问题，大家就发着微信，我们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安居方面的一些消息啊。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还是有请董老师呢，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这个第一条，说中高端市场呢成为了卫浴行业的新的蓝海。 那据悉呢，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啊将达到7亿人。那国内日益增长的消费水平确实呢有目共睹。以卫浴市场为例啊，高端消费人群对于国际品牌依然青睐有加，而国内很多正式场合或是高档的一些场所，卫浴产品多采用国际品牌。相对于争得头破血流的中低端的市场，高端市场似乎得到了有恃无恐。因此呢，除了紧跟行业发展趋势，积极布局渠道下沉，那中高端市场所包含的机遇是我国卫浴企业不能够忽视的蛋糕。其实咱们说的是这个卫浴啊，在这个建材的其他的一些方面，中高低啊，这样的一些品牌也互相在厮杀着，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 还是高端品牌受大家的欢迎度比较高。 哦，是这样是吗？ 对。 那好像我想象当中呢，中低端，当然低端的话呢，现在也慢慢在收紧啊。中端我一直认为是这个随大流啊，大部分人可能对于中端产品呢还是比较青睐。那现在是对于高端产品反而是更加的关注是吗？ 看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如果他对卫浴这一块，他对卫浴这一块要求比较严格的话，他有可能会选择哪怕贵1000、贵2000，他可能选择好一些的品牌，各方面来说。说对他来说，相对来说提升他档次的啊， 所以这个也不难想象啊。现在人们的这个有点钱了，然后呢，生活品质也想去提高，是吧？你像卫浴产品的话，这些都在装修当中属于是硬装修方面的， 必须的 是吧？它必须要去做，要有，而且呢，它装修完了以后要长期使用的。像这种东西，真的，如果要是钱还可以承受的话，真的要买好东西。 对对，选高稍微好一点的， 稍微好一点的，因为你当时可能是心疼钱没买好的，但是你用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觉得它真的是不好用，你可能会后悔的。 对对，因为长期使用 是 对， 所以现在卫浴市场这个高端产品的还是挺受青睐。来的哈，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说家居整装的缺乏有效的规范，急需呢出台相关的标准。那买了新房搞装修，全家人呢都是高高兴兴的搬进去开始新的生活，原是一件让人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今年以来，我市呢多次出现了全屋定制和装修的新房它的质量投诉的案例，那么让消费者呼吁出台家装整装的这样的一个相关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好，我们再来往下看，说新风系统的适合什么样的家居环境呢？普通家庭需要安装吗？说近两年啊，空气污染呢不断的虽然说是这个不断的这个啊重复，有时候时好时坏，有时候挺好的， 对对， 有时候呢确实还是在重复啊。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呼吸道疾病的一些发病率的逐渐的增高，那越来多的人开始呢有了警惕意识啊。那空气质量问题呢不容小视，所以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选择一款呢可以最大程度净化空气的新型产品很有必要。那现在市场上的出现的一些空气净化器、新风系统等等空气净化产品是琳琅满目，很多人呢可能并不知道该如何来进行选择。普通家庭安装新风系统有多大的必要呢？像这些内容呢都是我们一会儿要跟大家交流的啊。不过呢，您作为新风系统的从业人员哈，可能也经历了，就从今年来讲，确实在年初的时候啊，年初的时候空气的变化还是挺大的。 对。 所以那时候就是大家一下呢对于什么空气净化器啊、新风好像就又不那么热衷了。 不去关注了。 不去关注了。 对。 从什么时候又开始了？ 从下半年，就现在装修旺季开始了以后，大家对于空气质量还是就是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的人还是有。那么他可能会住进去以后，他可能会考虑的一些甲醛污染呀、还有一些二氧化碳浓度的一些超标啊，他可能对 PM2.5 的一些关注度相对来说少一些。所以说从下半年开始的新风系统的关注度在慢慢的提升啊。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在下半年的时候呢，属于是装修的旺季， 装修旺季、啊、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开始关注新风系统了， 然后再查询 这新风系统都是什么作用。去年年底大家可能关注比较多的就是 PM2.5， 一听 PM2.5 大家想的最多的就是哎，我要装一套新风系统啊，这样的话我可以在屋子里不用担心雾霾的一些污染，让孩子也可以去在不管是教室啊或者是家里啊都可以去很好的生活啊，老人也一样啊。但是现在就是空气质量越来越好 PM2.5 相对来说越来越大家的关注度越来越低，然后上半年大家对新风系统的关注度相对来说低一些，但是装修旺季现在来了以后，新风系统又是大家的一个必须要考虑的一个中央，因为它是在设计的前期，也属于我们水电第一步。 实际上呢，说到这个新风系统，在国外的也非常常见啊。 对， 虽然说国外呢有些国家他们的空气真的是非常好，但在那样的情况下呢，他们可能也要安什么这个新风系统啊等等，它那个是为什么呢？ 是为了换气， 换气 啊，对，二氧化碳浓度超标，国家是有规定的 ，PPM 1000以下啊是正常的，如果超过了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人就是精神不振啊，发晕啊，发困啊，或者头不舒服。所以说呢，大家对二氧化碳浓度的一个超标，就是现在我们出了7月1号出了一个新规定，就对这一块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标准，一会儿咱们可能会说到。 好的，另外一个风清的朋友呢在问哈，说现在呢 PM2.5 呢确实是好像大家关注的并不是那么强烈了， 对， 但是有一种物质大家开始关注，就是臭氧 啊，臭氧超标啊， 这个臭氧您了解多少？ 臭氧这一块呢是夏天去年开始就开始就是污染程度越来越高，可能跟大气层这一块天气有关系。新风系统呢它也是分两种，一种是物理超标，物理的那种作用的那种就是新风系统，一种是静电，静电就产生一定的臭氧，可能大家就是选新风系统的时候会对这一块有一定的相对来说啊，就是我们要考察一下这个超标不超标，也是臭氧的一个那什么，臭氧就是相对来说会产生臭氧，所以说大家选新风的时候会问啊，臭氧超标我怎么去解决，实际上臭氧超标是解决不了的啊，暂时 那就说新风系统不能够解决臭氧的问题。 对，相对来说它只是进行换气 PM2.5， 你换进室内的空气少一，就是换进室内的空气也是 新鲜一些， 对，新鲜一些。臭氧这块还暂时没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 我估计呢，现在随着这个臭氧呢越来越引起大家的注意啊，可能研究这方面的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这个机器和对策呢，可能会多一些哈。 对，对。 好了，那我们再往下看啊。说这个小户型一样可以享受中央空调吗？说在传统的观念当中都认为呢，别墅或者是大户型才能够安装中央空调，其实不然，中央空调呢将空调室内机移到了屋顶，隐藏在吊顶内，反而呢能更加节省空间，使房间呢设计更加的协调，而且呢还能增加了整体环境的适应性啊。那实际上小的这样的户型您觉得适合安中央空调吗？ 安中央空调的还比较多，因为第一就是中央空调可以扩大它的空间，我们是装壁挂的或者是柜机，它可能是挂在我们的墙上或者放在我们的一个角，客厅一般稍微大一点可能需要柜机的话我们要放在我们的角落里，现在就是平米数假如小户型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多，然后放的位置就越来越减少，那有可能会觉得我放一个柜机会挡我的一些 本来面积就有限吧， 对对对，那么它装中央空调可以扩大空间，另外也还增加美观这个美观上就是大家进去以后非常看着非常舒服它是提前设计进去的，所以说装中央空调一定要提前和我们的设计师或者是我们专卖店的一些同事或者是从业人员把这个提前要设计好还有我们的这个装修公司的设计公司的设计师 看来装中央空调不仅是大房间啊可以装，小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房间的话呢也是可以装中央空调的， 气流组织非常好。 其实从它的造价来看您算过吗？比如说小户型安装空调和买这个壁挂机或者是柜机啊等等这个价钱上有些什么区别？ 他们现在基本上差不太多， 差不太多， 对，稍贵一点，他看各个品牌也不一样所以说现在装中央空调的是越来越多，也是一种趋势了小户型装中央空调的现在有的比大户型稍微120-110的还多，现在110-120的有可能装新风他不装中央空调，他觉得可能个人原因吧但是小户型装中央空调的现在慢慢的在提高 好的，那一会儿我们再说说这个新风和 中央空调哈、啊，它到底是有什么区别？很多朋友在问这个事儿啊。 好 了，那今天的安全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就是关于中央空调和什么中央新风啊等等这方面的事儿啊。当然了，如果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另外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我们装修陪同计划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很多朋友都报名了啊。只要您报名的，我们有关人员呢就会跟您进行联络啊。具体怎么来陪同啊，怎么来帮助您装修，这个我们有关人员会跟您进行沟通的。那如果您想报名的话，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微信号上啊，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然后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号，然后呢写一个参加，把您的电话号码写上就可以了。另外呢，如果您岁数大了不好摆弄那个的话呢，您直接拨打电话也是可以的啊。那我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呢是8501-3710 8501-3710。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好，那说到空调行业啊，实际上呢，它是有行业标准的，是吧？另外呢，像电器行业呢，也是有标准的。但是具体到新风系统这个行业呢，有几年了，但是好像还真的对它没有什么一个行业的规范的这么一个东西出来，是吧？ 今年就是国内首部的一个居住建筑新风技术规程呢，7月1日开始实施。它是北京市质量监督局批准的。也就是说该标准呢在2018年7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呢，对其他省市的一些指导或规范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对那个我们的新风的一些设计啊、施工啊、验收啊和运行维护都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一个标准啊。另外对我们现在比较重要的室内二氧化碳浓度的一些达标啊，还有 PM2.5 的达标的一个标准呀，还有新风量的一个标准呀，都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啊，属于我们国内的首部的一个对新风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做出的一个标准的一部，对啊。我们一部技术的一个标准吧， 规范的一个条例， 对对对对，规范的一个条例， 对，实际上它的这个推出呢，对于整个 国内 新风系统 行业 这个在全国范围内的一个规范发展呢，具有积极的意义，这点肯定是不用说了哈。 对对对， 那实际上呢，它里边的几个系统的重点规定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室内二氧化碳浓度的一个超标，它是。多少达标我们是有一个标准的，也就是说我们室内的 PM2.5 呢也有一个达标的一个标准，然后新风量呢也有达标的标准，例如我们人均面积在10平米以下的每小时要换气0.7次啊，10平到20平的0.6次啊，20平到50平的0.5次，50平以上的0.45次。以前呢，我们可能设计新风系统的时候，根据国外的一些标准，或者是以前的一个通风标准，就是在我们现在我们暖通专业里边所说的一个通风标准0.75次。现在我们所说的是新风的一个标准，它做出了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或者详细的一个指导，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指导给客户，然后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等于是有规章可依了。 对， 所以说。如果你家里安了这个新风系统，如果没达到人家这个居住建筑新风技术的规程，那等于就是不合格，是吧？你可以去告他或者怎么样。是吧？ 可以去对，可以去找找我们的销售员或者从业人员，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就是 就是 有关人员， 对，有关人员， 嗯、 对， 嗯，当然了，像这个东西的话呢，有些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 对， 也不能说就是生搬硬套，因为可能还有一个您家里的具体情况，可能调整调整的，没准就好了，这很有可能的事儿哈、啊。嗯，来，咱们先回答一个问题吧。这个小叔朋友哈、啊，他说他的这个房高呢是2.6米啊，可以装新风系统吗？ 可以装新风系统，是这样，我们新风系统啊，安装标准啊，就是安装方式有很多种，管道呢从160、110、9075，有 UPVC 的管道安装，有那种 PE 的管道安装，相对来说，如果用 PE 的75的管道安装的话，实际上吊顶完的话就10公分，对于你们来说，它只是在边上挂一圈，卧室不用吊顶啊、只在客厅里边、 边上走线，边上走管的是吧？ 对你整体的一个高度是没有多大的影响的。 哦，那这还是可以的 对 啊，另外呢，像它这个安。中央清风的话，比安这个中央空调，是不是这个因为安中央空调可能吊顶要更厚哈、 啊？对，因为机器厚度啊有19.2的、 嗯、 啊，然后有20公分的， 嗯 啊，那么再加上我们的吊顶3公分，可能就得控制到25公分以内或者30公分以内， 没有，那这太厚了。 看你所选择的所有的空调的一个它的厚度是不一样的， 嗯 啊。 如果像它这2.6米的话，你要是做中央空调的话呢，就太厚了哈，影响它的挑高。要做清风的话，大概10公分， 10公分基本上能搞定， 能搞定了。 对对 对, 对、 所以您自己琢磨琢磨啊，2.6米抛弃10公分，2.5米啊，雷姆还可以，没有什么高个的话、还算行。如果家里高个比较多呢，就感觉有点压抑。 现在有一些新收房的，它的高度就是2.5米 啊、另外，实际上刚才您说了，它这个吊顶的话不用全吊哈， 不用全吊， 可以局部的吊，比如可以走走旁边啊，就像一个造型似的。 对， 这样呢，本身看起来还有一个错落有致的感觉。 是，中央空调也一样、我们可能就选择一部分，例如和你的柜子，和你的柜子，然后有可能就是隐藏在一起。 哦， 我们可能柜子是60公分，我们外出60公分，然后同时调到顶，直接和我们那个吊顶就是，就隐藏在一起，特别漂亮。对、 所以呢，就是挑高并不是很多的这样户型的人呢，也不用着急。实际上你要找一个好品牌的厂家呢，他会帮你设计的。 是的，是的，是的。 那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就是，有人说他家里已经有了这个中央空调了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必要做新风系统吗？ 中央空调和中央新风系统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嗯 啊，中央空调很多人问我，哎，中央新风是不是就是空调？实际上，新风和空调，他们好多人问会不可不可以用一个管道，他们是不一样的啊。中央空调是用氟啊，然后我们新风呢是用正常的管道，是空气啊，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系统。但是他们可以走同一个，就是我们沿着我们的卧室或者客厅。沿着我们那个角落可以去去统一的去规划，因为装中央空调的大部分装中央新风，空调呢它是室内循环，也就是说制冷制热，新风呢它是室内外的一个循环啊，它是对空气的一个要求啊。 那就是说中央空调呢它是制冷制热， 对， 是在氟在起作用， 对， 是吧？ 对对对。 那咱们这个新风的话呢是把空气过滤了， 对， 就比如说把外边的污浊的空气呢通过新风给它过滤 掉， 然后进到屋里来的是 新鲜 的 空气 还是有氧的， 对，含有负氧的比较多，这样的话人呼吸起来会比较舒畅，每天老人呀或者是孩子喜欢早上起来去晨步，出去去公园去遛弯啊，那么我们有了新风系统，相对来说，和外边的空气是一样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不装中央新风的，从室外进到室内，你会第一感觉就会觉得有点味儿。那么可能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啊，我不是说白天，就是你每天早上起来，如果晨练回来以后进屋子，会觉得屋子里稍微有一点味儿，有一点味道。那么可能就是你所说的一些，二氧化碳浓度超标呀，还有其他的一些物质啊，需要换气，需要开窗通风。如果外边的空气也不太好，空气不太好的情况下，您有新风的话，可以一直保持这种换气啊、状态，那你室内的新风会。室内的空气质量吧会非常的好。 那实际上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个新风系统呢是把外边的好的空气、即便是不好的空气它也经过过滤以后把好的空气放进来，是吧？ 对。 那屋里边假如说我的污浊的空气二氧化碳等等的、它又把这个空气吸出 去 排出 去是吗？ 是的。 吸进来排出去。 对。就是大家就是说有一些新房子啊，就是说去年大家对 PM2.5 的关注度非常高嘛，今年我们对 室内空气好了，PM2.5相对来说少了，那么他们最关注的就是，哎，我的甲醛污染，我的 VOC， 我的他们对二氧化碳浓度的一个标准可能相对来说少一些，但是他们知道我家具污染，假如说再说我们然后他们可能更关注的就是我把这个空气要换出去， 对 啊，对， 所以就说清风也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是的， 是吧？ 是的， 屋内呢污浊的空气呢也能够换出去， 换出去啊，这样的话室内就是空气很达标啊，甲醛呀、苯呀、VOC 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在规范的。对， 我能问一点技术上的问题 可以。 其实说起来的话简单啊，但是我想具体操作起来，真是挺一个技术活儿哈。既能够把外边的好的空气，这个给它输送进来，当然这个当中呢，比如咱们有网啊等等哈，这个过滤啊，这空气啪就进来了，这还好理解。那么把室内的空气呢，又给它排出去。这个又进来又排出去啊，这个是通过一个什么原理完成的？ 正压啊， 正压。 对，我们就是有新鲜空气进来以后，它压力就会越来越大，然后呢，室内的一些空气脏空气啊，然后就可以通过回风口就排出去了啊。就例如好多人理解不了，就是正负压之类的，大家可以就想象水一样，水从高往低流啊，这样大家可能好理解。我一般给我们的朋友去讲的时候，可能讲水比较多，就是我们就是说水比较多的时候，它就溢出来了啊，它就从那个回风口的位置就排走了，这么一个循环。安装新风系统呢，最好是全天24小时，或者是我一天两天、一星期两星期长期开着，那么你室内的空气会越来越达标，是越来越好，稳定性会越来越好。 但实际上它这个过滤就是通过那个 过滤网 来进行的， 对物理过滤。 那就是说它里边的屋里的空气啊给排出去，和外面的空气呢给它吸进来啊，这都是用同一个网子吗？ 不是，我们所以说一些好的一些品牌呀，它的一些泄漏率非常低。现在新风啊也有价格高于低，品牌也很多啊，那么大家在选择品牌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专业的，专业的呢它对标准上一些把控会比一些就是我在外边做的那种贴牌的会好很多啊。例如我们一个机器里边有进风有回风啊，它会涉及到一个泄漏率。 所以进风啊回风啊实际上是两个渠道是吧？ 它是在一个机器里边两个风道。 两个风道。 对对对。 所以这个还是挺复杂的一个事儿。 对，还是专业性比较好的一些品牌。 所以要买啊，还是要买大品牌啊。 对。 好了，咱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只是如是心中

啊，然后如果一旦静压不够啊，可能会导致末端没风的，是有这种现象的。所以说我们在选择新风系统的时候，第一对噪音有要求，第二对我们的静压啊，还有对我们的一些相对说其他的一些参数要看一下，不能说哎我这个新风系统多少钱啊，那么我光拼价格，我不拼后期的一些维护啊，一些质量的一些标准呀啊，都不再去看，可能会导致你，因为我们装修一个房子啊，特别是中央信封可能是隐藏在里边，可能7年、8年、10年，有可能15年你都不带动，啊，那么你买一个好的新风系统或者是中央空调，会对你来说相对来说会省很大的一个后期吧，啊，你可能会省心， 嗯，所以一定要注重品牌， 对， 啊， 品牌， 注重它的售后服务等等的，别到时候说跟你安完了以后，以后你有什么问题，人家就不管了，这个品牌都找不到了，那就麻烦了， 是的，是的， 另外您也讲到，就是有了中央空调还可以安新风系统，因为它完全功能不一样嘛， 是的， 是吧？ 对的， 而且这个中央空调和新风系统这个管道也能够互相用吗？ 他们两个原理不一样，所以管道不能用， 不能够互 用。对，但是他们可以在设计，就是我们的设计师啊，暖通工程设计师，还有我们的软装设计师或者硬装设计师，我们在一块儿做设计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设计共用的一个就是吊顶啊，我们可以设计的同一个吊顶里边，但 是 管道 还是 不能通。对对对，管道是两个。 嗯，所以说这两大功能呢，不能够合二为一啊， 不能够 合二为一。 是的， 因为中央空调它就是管这个冷热啊， 对， 然后这个新风呢就是管你的空气呢能够净化的， 空气， 所以这点呢是很重要的啊。 是的， 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您觉得有些什么样的联系吗？中央空调和这个新风系统？ 其实装了中央新风以后呢，也对你的空调也是有一定的节能作用的。 哦， 例如说，你看现在咱们就是天气越来越热了。装中央空调，也就是说开空调的次数会越来越多。那么你开空调呢？你们说不准，大部分人可能是关上窗户，关上窗户呢，又会导致我们空气质量不好。现在有空调病，或者是出现那种头脑不舒服啊，或头不舒服啊，发晕呀，大家都知道，开空调要开一小缝，那个开个窗户，通风，那么咱们有了中央新风的话，可以一边开中央新风，一边开空调，因为我们中央新风是基本上就都是全热交换的， 这互补了 啊。对对，全热交换，也就是我们进来的风呢，是假如说你室内25摄氏度，室外40摄氏度，那么进来的风可能就在28摄氏度，它不至于你开窗户导致我们的温差可能差别比较大。 明白啊，实际上有些人开空调呢，怕外面的热气进来， 对， 啊， 关窗户会导致， 这个，费电呐，什么这个凉气给这个漏掉等等的哈。这样呢，你都关得严严实实，如果长时间在一个不通气的空调房里边，那身体是会受影响的。但是如果有一个新风系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是的， 保证你屋里面的空气呢是清新的，同时呢有中央空调还是凉爽的。 对， 所以这个是互相能够这个起作用啊。 是的， 同时呢还能够节约一些能耗，是吧？ 节能，对，是能。 当然这个节能耗呢是相对的啊。 对，相对的。 那如果咱们从实实在在来讲，比如说又开中央空调又开清风系统的话，会不会比较费电？ 不会，是这样啊。大家第一呢，对中央空调，大家觉得，哎，我开一个客厅，也是一个大主机；我开卧室也是大主机，大家觉得，哎呦，我是不是特别费电呀？好多人可能对中央空调和壁挂的空调啊，差别就在这里啊，就是说，哎，我是不是费电？实际上，现在空调的技术是越来越高了啊，就是大家不用担心这一块儿。另外的话，就是新风它的功率啊，基本上就在100瓦左右，有的可能在50瓦、60瓦。啊，100瓦左右相当于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灯泡，啊，你可能就全天24小时开着，一天一晚上可能2度电或者1.5度电，也就是一块钱啊。那么你30天的话，你可能才30块钱。那么你会第一呢，你装了新风以后，室内你空气好了啊，对吧？然后还有呢，防尘的作用，你不用打扫卫生了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你二氧化碳浓度也不会超标啊，然后甲醛也可以置换出去啊， VOC 也可以置换出去，比较好的一个生活环境，提高人的一个生活品质。实际上装中央空调或装中央新风的人，对生活品质比较高的啊， 才会装这些东西。 对，所以我接您的话啊，安这个中央空调又安了装新风的这些人可能对呢这个多花几度电呢并不是特别在意啊。 是的， 当然这是从金钱上来讲，但是从广义我们对于环保和这个绿色生活来讲呢，还是不要费电为好啊，这个是要提醒大家的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啊，就是说现在这个空调的发展呢也是非常快啊，比如说现在有些空调不用拿那个这个叫什么 遥控器， 遥控器啊跟那儿在制定多少度多少度，只要你对着它一说26度跨它就26度了哈。而且有一些呢说空调它也会自己说我这有空气净化的这样的功能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还有必要安这个新风系统吗？ 啊，是这样，大家所说的空调的一些净化作用只是说室内的一些，我只是把它分解了净化掉了，我们所说的新风呢是室内外的一个空气的一个流通的一个作用啊，它和那个空调的原理刚刚又讲到原理了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新风只是说我们相当于可以大家理解为一个空气净化器作为分解啊，有一部分一部分空调它现在出一些可以出 PM2.5 出甲醛，那么它所说的是分解这些 PM2.5 里边的有害物质，还有就是分解我的甲醛的有害物质。 其实我理解就是说空调当中达到了哈净化空气的目的，实际上呢就跟现在的空气净化器是一样的， 是的， 它能够把你屋里边的这个空气呢净化一下，但是呢它跟新风系统还是不一样， 还是 因为新风系统呢是把外边变得好的空气啊，经过过滤以后，然后这个 吸到室内， 吸进到你的室内来， 氧气含氧量比较高， 然后把你屋里边的污浊的空气呢，给它这个 排 出 去 啊，它有这么一个功能在里头，所以还是不一样。 是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原理。他们 好的，田耕问啊，他说：“请问安装了新风系统，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空气净化器了？”这是可以的，不用空气净化器了。 对，一般情况下我们安装了新风系统呢，大部分人可能都不再用空气净化器。但是如果在 PM2.5 非常超标啊，超标例如去年那种状况，你配合上空气净化器也是比较好的啊。如果说现在空气比较好，那么你用新风系统可以不用空气净化器。如果天气越来越不好，突然有一天或者沙尘暴那种情况啊，或者是说我们 PM， 实际上沙尘暴和 PM2.5 它俩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一会儿我们可以再稍微说一下这个东西啊。但是如果 PM2.5 一旦超标的话，就是非爆表吧，就去年我们可能爆表的这种状况，但是今年我们到现在为止好像没有出现过爆表， 好一些 啊，对，好很多。 那您意思就是说，如果要是出现爆表特别高的情况下哈， 还是 我们虽然有过中央的这个新风系统，屋里边再有一个空气净化器，可能就双保险了，是这意思吗？ 效果会更好一些。 好的，是这么个情况啊。另外呢，小叔呢又发来微信啊，他说这个他的建筑面积是60平米，装新风系统费用大概是多少？ 大部分新风系统呢就在10000块钱左右啊，根据每个店面或者是每个品牌，他们都是会有每个月的一些就是我们的一个优惠程度不一样啊，也有10000多的，有不到10000左右的，看咱们的一个选择什么时间去购买这个产品啊，一定要记住选大品牌啊，或者说我们一定要看一些参数，选一些专业的啊，不能说我选择一些价格，光看价格可能就会像我们后期或者是5年、6年、7年、8年以后不再存在的一些品牌，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咱们做一个比较哈，比如说您安一个新风系统，和您买这个柜式机也好，壁挂机也好哈，它这个大概的费用的差别啊，比如说这60平米的话，估计可能怎么也得两室一厅哈。 对， 两室一厅的话呢，你就当买3个壁挂机。 三个 壁挂机，现在很多的空调的话是分着什么变频的呀、 定频 的啊，像这个变频的还要贵一些。 变频 你像一个一个的话呢，可能就得3000-4000。 对， 啊， 它是分一级能效、二级能效和三级能效啊，价格是一级能效是越来越高。 对，你像这个卫生间也好啊，厨房也好，还没有。 有厨房专用的空调，就中央空调有。 中央空调是有的， 对 吧？中央空调像像什么卫生间呀、像什么厨房啊，它都能够把管子安到那里边去，对吧？ 专业的、 这个也特别好，是它一个 优势。大面积的可以用。 像一般咱们要是买柜挂机的话呢，或者挂机的话呢，像这个 卫生间也好，厨房也好，一般都不会买的 啊。对啊， 所以有时候在里面做饭的人，或者是在里面洗澡的人，就比较这个痛苦一点哈，因为它这个温度比较高。如果这么算的话呢，你买这个三个空调呢，估计也得小一万。 一个空调看你的匹数，一匹的差不多的话，我们可能在一级能效的在3000多块钱啊，它型号不一样，可能是产品不一样，品牌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 嗯， 那么你三个的话，至少1万以上。 嗯 啊，一般情况下三个至少1万以上， 所以你看也得这样价钱。 对， 但如果你这个60平米的话，安一个新风系统的话，也就这个价钱， 10000多块钱。 啊，好，这个咱们比完了，后面呢，咱们再说说，就是说如果安新风系统的话，后边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消费吗？ 是这样啊，我们刚刚我们先前说到过，新风系统呢，它的净化方式分两种，一种是物理过滤，一种是静电的。物理过滤大家都知道是用过滤网，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累计半年，大部分是累计半年我们更换一次。现在新风啊越来越成熟啊，然后呢过滤网的价格越来越低，我半年更换一次大概也就在200-300左右。 嗯， 那么你选择的可能产品不一样，系列不一样，它价格稍微是有一点差别的，也可能400-500的也有，200-300的也有啊，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有可能会系列不一样啊，品牌不一样，价格是有区别的。 嗯， 啊，还有一种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静电的，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臭氧啊。 嗯， 问题静电会产生一部分就是少量的臭氧，对大家来说也可能是安全的啊。我通过室内的一些空气排出去，觉得也还可以，能达到我觉得之前出了啊，国家有这种静电的呢，也是一定达标的。但是对有一些人对这个比较关注啊，臭氧，我觉得有臭氧，我觉得心里特别的害怕那种类型的人，他可以选择去物理的啊，物理的过滤的那种方式。 别静电啊， 静电的它肯定100%是产生臭氧，只要是高压静电，它是产生臭氧的。但是它在是国家的标准 范 围之内， 范围之内 对，我们静电的大部分用在工业上，用的非常多。 嗯， 啊，它大厂房。 那既然是物理的话呢，它就经常更换啊。 更换过滤网 啊， 对。 大概多长时间更换一次过滤网？ 基本上大部分是累计半年。它不是说，你假如说全年24小时全开，那我可能一年换一次。 嗯， 有可能到现在为止，我们好多朋友啊，一些客户啊，他们可能8-9个月。或者一年换一次滤网。 嗯， 啊，它大部分时间 这个滤网大概换一次的话，它这个消费得多少钱啊？ 它平米数大的话，就是选择那个机器或者是品牌，它不一样，价格稍微有点区别的。 嗯， 大部分在200左右、300左右、500左右，它不会有太高的。 都有啊。 啊，是的。 那还好，就是半年呢，咱们更换一次， 还可以， 这个价钱还是能够承受的。 对。 啊，当然要根据这个你使用的情况，比如说空气特别糟糕，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半年就得要这个换一次。 是的， 有些要好一点的话呢，就一年 啊，对， 也还是啊，就 根 据 情况 啊， 是的， 嗯，来，这个梧桐秋雨啊，在问说什么牌子好啊？不过真的特别抱歉啊，在这儿还真的是不能够说出各个品牌，没关系，我们在底下呢会把一些我们认为相对比较好的品牌推荐给大家啊，嗯，另外老陈也说，能不能介绍一些大品牌的新风系统啊？啊，另外呢，这个动感美京也说新风系统是每个房间都有安装这个风口吗？ 是每个房间都是需要一个风口。 嗯， 我们现在大部分设计对我们暖通专业来说啊，做集中回风的比较多。 嗯， 但是我们的新风口是每个屋子有，但是我们的管道不至于每个屋子都有。 嗯， 根据现场情况，我们大部分可能是在客厅里边我们可能是设计一部分管道。如果装中央新风和中央空调一块装的，我们可能就会更好的设计吧。这需要大家和设计公司的设计人员呀，和我们的暖通工程师一块共同，然后来完成这个设计的。 嗯，所以说管道不见得每个房间都有啊，但是排风口啊， 新风口， 新风口啊， 每个屋子都有。 新风口它是每个屋都有的， 是的。 而且能够做到，比如说我这屋我不用了，我给它关上，行吗？ 它是可以调节它的风量的 啊， 是可以调节风量 啊。它不像那个中央空调，比如说我哪个屋不用可以关掉， 它就一个控制面板。 啊，但是新风是不能够关掉，就是一开就整个全 开 了。啊，这个也确实可以理解，因为新风的话，你每个房间都要有新的空气，不能说我这个房间我需要好的空气，那个我就不需要。啊，当然有可能他这样情况，比如说这个屋我住，那个屋不住，我不想浪费，他可能是。 他 可以，我们有调节，可以把风量稍微 调 小 一 点，对。然后其实啊，就是我们按照国家的一个现在不是出新规定嘛，按照规定来说，每个屋子换气次数或每个人的需要的新风量，然后设计好了的话，可以全天这么开着，开完以后呢，你整体屋子的空气质量会非常好。 嗯，那具体到刚才也有人问啊，说这个中央啊新风啊， 对， 它能够解决空气当中的什么问题？ 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 主要是 PM2.5 啊，不是啊，其实在国外欧洲吧，为什么这么流行啊？咱们空气当中啊，例如有二氧化硫、甲醛、这些呢都会刺激眼睛、鼻子、喉咙啊、皮肤，然后还有引起什么咳嗽啊，特别对于老年人或者是儿童啊，相对来说还有咱们的汽车尾气呀、这些都是我们现实当中遇到的。特别是临马路的一些房子，然后比较吵啊，还有一些对呼吸道啊，就是说我支气管炎呀，还有哮喘呀，鼻炎呀啊，例如我一样，我有鼻炎，那么我对空气的质量要求就会比较高一些。那么我换气呢，就是说我把室内的脏空气换走以后，我不至于为空气当中的一些毛发或者空气当中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物质，然后导致我总是打喷嚏啊，对对啊，这个我觉得是基本上啊，大家装新风最重要的一个是甲醛，还有是VOC， 还有就是二氧化硫这些，或者是尘土啊，对这些比较要求比较多的人。 对，其实俗话说就是去那个毒啊，去异味去尘土啊，等等，就是这些， 对对 啊，使空气呢更加的清新， 其实、 有利于身体的健康。 对对，春天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哎，天气也好，然后叶子也绿了，然后但是呢，孩子得病的，就是幼儿园，特别是我们家孩子， 很多敏感体质的特别容易得病。 是的，是的，他们就是空气不太好，就是人比较多、比较密集的情况下，现在好多幼儿园都装新风系统了，那么他们的患病几率会少很多。 像什么花粉呀、等等的，像这些、 可以 过滤掉哈。 可以，可以的。 这样吧，哎呀，很多人都在想让我们推荐一下品牌。这样，我给您出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您可以说，但是至少五个品牌以上。好吧，您自己排列组合，好吧，这个董老师，您再想一想啊，就是说出五个你认为相对不错的哈、无论是它的这个质量啊，然后人们的赞誉度啊、口碑啊，还是它确实它的售后服务啊、人们的认可率等等，这几方面呢都统一考虑进来，给大家介绍几个啊。当然我们介绍这些也不见得就真的是100%啊，您能够满意，因为这种东西有的时候每个人对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 来，这个小董来说一说吧。 现在我们就是这样，就是现在呀，大家可以就是在 新风，我先插一下啊，就是新风系统，就是有没有国外品牌和国内品牌之分呢？ 还是有， 还真有啊。 对，国外品牌它的一些标准会比国内的品牌的一些标准会严格一些。例如外资企业，例如国外的那种品牌，就是大家一直在介绍啊，就我们这个品牌呢，它是国外的一些标准，我们出口国内亚太地区都是我们的一个标准，是欧盟的一个标准。那么它相对来说的一些标准啊，比我们就国外它有标准，国内是刚刚7月1号我们出一个新的标准，它会更严格一些，而且国家对它 更成熟一些， 对国家对它的一个监控啊，可能会更。 你这个品牌就不说了啊，推荐其他的。 好， 比如说 现在大家比较多的啊，就是例如松下也还挺不错。 松下， 对对对， 嗯。 我们其实品牌很多，我现在呢给大家说呢， 咱们国内自己的呢， 国内品牌太多了，现在我们新风品牌就是特别多，它可能会产生就是在我们相对来说就相当于我们在竞争啊，等过个一年或两年以后，一些小品牌可能就会慢慢的就没有了，就例如空调一样，空调大家都知道，我不用说都知道，格力、美的、海信、日立啊，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我们新风呢，经过一年或两年的沉淀啊，也会剩下啊，就是很好的一些品牌会剩下，所以说大家还是要买的时候啊，还是要看一下。 对 啊， 这样吧，像有些这个品牌也不太好说 啊，是的， 咱们在网上自己查一下， 一下 其实口碑好的啊，这个大家呢，这个认可率比较高的，其实您买那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来， 吴桐秋雨说了，新风工作的原理是什么？ 新风工作 的原理，其实刚才咱们提到 了，刚才已经说，新风的它的一个原理呢，主要就是利用那个风机动力和管道引排啊这种技术，联动室内外的一个空气形成循环。 什么风机动力？ 对，风机动力，就像我在刚刚描述，例如就是白朗新风，它可能静压非常大，我们在别墅当中用的比较多，为什么呀？因为它平米数很大的情况下，会导致末端没风，有一些小品牌或者有一些，例如我刚才说的一些品牌，它那静压非常小，静压小的话，就是动力不足的话，会导致末端没风是有可能的。那么它会增加它的风量，增加风量，然后可能会导致噪音增加。同样就是说，白朗新风和松下比，咱们大概说一下啊，就是他们就是静压上有一些不同啊，但其他的就是说，我们都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品牌。相对说各种品牌都有各种品牌的一些优势吧。 所以呢，这个原理上啊，它还是 原理上它对，基本上大家都用的这个原理，只是一些制作过程当中的一个标准可能是不一样。 东莞北京问说，家用中央空调是安装水制冷的好，还是安装佛制冷的好？ 标准不一样，大家可能上网查的标准也不一样。我们水制冷的也有啊，佛的也很多，居多是佛的，水的也有啊。 你认为是佛的好还是水的好？ 他们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准， 明确的 一个 说法。 对，因为水机用的是也是越来越多啊，佛机呢，它是那个佛呀，它也越来越好啊。以前可能我们那个佛对有污染，但是现在佛呢是越来越好的一些那个就是对空气没有什么大的污染。技术越来越成熟吧。 所以就根据您的选择啊，没有什么高低之分， 是 吧？是 的，大家自己来根据自己的选择。 哪个造价高啊？就水制冷的，水制冷的和佛制冷的，哪个造价高？ 水机相对来说造价稍微高 贵一点， 相对来说对，看你选择品牌。 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还有些问题呢没有回答，有机会再说啊。 好的， 好，那非常感谢的董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么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像我说的，最不大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为自己的良心牺牲。